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九六九。 现在我是主打。 现在用音乐充电刚刚好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妹张惠妹。

他说我们人往往不是由于时光的流失而衰老，往往是由于理想的毁灭而变成老人。 中国工程院院士、物理学家李建刚， 聚变这件事儿，一个人干不出来，再聪明都不行。这种工程技术不光是要把每一个部件做出来，最终呢要集成在一起，还要联合的调试，就是几乎每一个人都能贡献他的聪明才智。我们这30多年来吧，从建所到现在，基本上就第一，团队是第一的，就事儿是第一的。任何人事情的再大都是小事儿，啊，团队的事儿再小都是大事儿。 969精英 news。精英 news。 欢迎收听969精英 news， 我是晨曦，一起来关注本节资讯。中信证券团队对于监委会解读称实现宽松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不大，其对七月国常会的宽松信号进行了修正。此外，去杠杆防风险和以资管新规为代表的监管长效机制也要坚持下去。腾讯连续第四天回购，总金额已超1亿港元，但股价未见起色。特斯拉 CEO 马斯克在推特上表示，因为北美地区的汽车交付数量明显增加，客户的响应时间可能会延长。为了提高产能、简化运营，特斯拉已经剔除汽车的一些配色方案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969精英 news， 我是晨曦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晴天、雨天，969始终在你身边。969报天气。 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969，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英奇。今天是9月17号星期一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18度，最高气温27度，北风1到2级，天气多云，空气质量凉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18到24度，明天白天最高温度为24度。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各区天气情况，朝阳大兴丰台在18到27度，海淀在17到27度。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，金山岭长城在16到25度，海坨山在13到23度，京城梨园在18到27度。接下来听到999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，职业运动员为什么不吃猪肉呢？大家都知道啊，猪肉的脂肪非常的高，相比来说呢，牛肉、鱼肉等属于蛋白质高而脂肪少的优质肉类，如果吃过多的猪肉呢，会让运动员的体脂超标，增加受伤几率。猪肉还有一个因素是运动员放弃他们的原因，就是瘦肉精。同时呢，猪肉的营养价值不高，脂肪高，含铁量不如牛肉，蛋白质少，所以呢，职业运动员需要摄入的营养多，需求量大，造成他们不喜欢吃猪肉。秋天是吃螃蟹的最好季节，每年9到10月份呢，正是螃蟹黄多油满之时。北戴河鸽子窝公园位于北戴河海滨东北角，旁边的大浅滩是观鸟的绝佳之处。公园内的大浅滩和大潮坪都是挖蟹的好去处，这里沙软潮坪，沿大潮坪往上走呢，前方略显狭小，一会儿呢就变成了一片汪洋。等潮水退去，松软的沙滩上，三五成群的人们开始了妙趣横生的挖蟹趣事，抓螃蟹赏美景。这个秋天来一场邂逅之旅吧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999报天气，感谢收听。 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这下

从自觉放弃了爱情开始，逝去一首首歌仿似一声声仿似，唯独爱过痛过才能知。忘掉，当我觉得找到未来，你却说我已失去不少。在夜阑人静以后，烛光都再没情了，是否可笑过去了的一分一秒，有你分享过的才感到重要。对酒当歌的心谁人知，难道要我告诉我自己知，逝去一首首歌仿似一声声讽刺，难道这个世界无人知，独个归家的心谁人知，从自觉放弃了情开始，逝去一首首歌仿似一声声讽刺，唯独爱过痛过才能知。失去不少，在夜阑人静以后，烛光都再没情调，是否可笑过去了的一分一秒，有你分享过的我才感到重要。谁人知，难道要我告诉我自己知，逝去一首首歌仿似一声声讽刺，难道这个世界无人知，独个归家的心谁人知，从自觉放弃了爱情开始，逝去一首首歌仿似一声声讽刺，唯独爱过痛过才能知。